嗨，大家好，欢迎今次来到港珠澳第45集，今日是2017年1月8号，我是简洛夫，就还有猫主席和猫姐在这 里。嗨，大家好，猫姐在这里。 哎，大家好，我哋个节目今年系第一次同大家喺空中见面啦，咁所以都讲翻一句，大家新年快乐吓。 喂，咁我今日我讲咧就话上两个星期咧，阿猫姐咧你就做咗个访问，同呢个林珊瑜，咁可唔可以呢度再略略讲讲林珊瑜系咩人，同埋佢同呢个 One Nation 一国党嘅关系，同埋佢你嗰次做访问系问咗佢啲乜嘢，同埋你啲感想系点啊？ 哦，就咁嘅，其实因为咧，佢一个好特别嘅 candidate 嘅，即系佢系 One Nation 咧之前唯一嘅一个 candidate， 系一个唯一嘅 Asian candidate。咁咧，所以点解我哋访问佢咧？因为佢咧系一个特别嘅人嚟嘅，佢咧就真系好憎共产党嘅。系啦，咁啱咧，适逢咧，佢又即系嗰阵时就join咗 One Nation 啊嘛，又即系，因为你都知 One Nation 之前都成日俾人哋话 racist 噶嘛。咁所以我哋就觉得好好奇啦，咁点解你觉得一个咁俾人话到咁 racist 嘅政党你都会参加嘅呢？咁即係听返佢讲嘢呢，其实佢都真係好有文有路嘅，佢因为佢本身係教书㗎嘛，唔知你知唔知。 係呀，佢都嚟咗好耐㗎喇喎，佢嚟咗睇返佢个 哦，佢本身嗰个系 好好长时间。 佢背景系台湾人嚟嘅，咁佢就即系嚟咗二十几年系嘛，应该好似。咁 咪一九九一年嚟 嘅。咁佢佢最初系另外一个，好似喺另外一个党嘅，后来就即系佢就入咗 One Nation 啦，即系佢同 One Nation 佢有可能有啲共通嘅嘢，咁样就后屘就Pauline Hanson 揾咗佢参选，即系准备参选嗰个马国喺个昆士兰省嘅省议会个参选啦，咁就系应该系我唔知年中好似年中开始年中嘅选嘅，好似应该系，咁就咁其实佢。因为我睇到佢话即係佢有个 One Nation announce 咗搵咗佢参选之后呢，其实都有好多呢个本地嗰啲即係嗰啲political 嘅 forum 呢，都有好多人开始去讨论，因为 即係。第一样嘢呢好特别㗎，佢一参选个区呢系唔系唐人埠嚟嘅，知唔知？ 唔清楚我就。不过 你唔知我哋特登搵佢就问佢点解你去一个冇唐人嘅区度参选。 咁 嗰个区系冇乜唐。 咁其实你个访问你可唔可以即系因为上次咧，其实我都有听翻嗰啲，因为我啲国语麻麻地啊，听得唔系好清楚，其实即系知道啲唔知一啲啊。咁你可唔可以或者你广东话或者讲翻佢即系嗰个出要翻你嗰、那个问咗佢啲嘢，佢答咗你啲咩嘢咁样啊？ 系，你唔知你记唔记得之前咧，佢咪报道嘅就话佢讲咗一个咩好啊周人坏啊周人嘅， 系。 是啊是啊，其实我哋嗰度都讲咗好多关于亚洲人嘅问题，喺澳洲嘅问题咁囉。譬如佢觉得咩叫好亚洲人呢，即係好亚洲人呢，佢就应该係支持民主啊、人权啊、爱好和平啊咁样。坏澳洲人呢就係即係坏亚洲人呢就係唔好，佢话即係佢话坏亚洲人同埋嗰啲坏澳洲人呢都系嗰啲即係唔支持都系自私嘅，都系唔支持即係嗰啲嗰啲普世价值咁咯，其实你民主人权都系啲普世价值嘅嘢啦，系啊。 嗯， 即系佢意思即系话，即系佢觉得唔系话，因为佢系咪亚洲人嚟分好坏嘅。 佢都提佢系啦，佢都有提及过话，因为就算本地人或者好多所谓嘅提及嘅坏亚洲人咧，都受咗好大受到呢个即系中共啊，中国共产党嘅影响咧，可能得到一啲某啲利益咧，于是佢哋就谂住良心啊，即系出卖国家利益或者出卖即系。社会嘅利益啦，咁样啦，其实接触呢啲就为咗大个，因为受咗一啲共产党嘅控制，所以咧佢就 有利益嘅关系系啦， 系啦，冇错啦，系啦，咁啊，所以就佢就界定呢啲系一啲坏嘅亚洲人。 咁我其实我觉得佢讲呢样嘢，即系其实即系我唔讲佢呢个，即系佢呢个咁嘅所谓嘅呢个好话真唔话真，呢个理论系点样咩啦？但其实咧，佢呢度咧，其实一样嘢就好好，就俾到一啲譬如啲本地比较极右，唔系极右偏右，或者系啲即系比较对亚洲人冇乜好感嘅人咧，可以开始有啲即系或者思考到，即系话喂，其实。亚洲人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喺度讲到话，喂，你哋可能好多人会即系讨厌啲中国人咁时候，会唔会即系捞埋我哋香港人，或者捞埋台湾人，捞埋一啲即系譬如南呢、這个 东南亚嘅华人其实有分别噶嘛，即系我哋知道有分别，但系 嗰啲印尼华侨呢度 系啦，呢度啲人分唔到啊嘛。咁其实佢又唔系用呢个你喺边度嚟嘅亚洲人嘅分别，佢又用一种行为，你好亚洲人同坏亚洲人咧，呢样嘢系即系几好嘅，即系会 系啦吓，即系佢哋嘅言行同埋佢哋嗰个价值观咯，喺澳洲嗰、那个吓，咁样系嚟到分，佢将分开咗嚟嘅啲好啦，即系优质啦，同埋劣质嘅亚洲人咯。 系 咁，其实你某程度可以讲翻，喂，你就算中国。大陆嚟人都可以系好亚洲人噶嘛，即系唔好一嘢针咗，变咗因为好多时候你 one nation 就俾人定义你系一个racist 或者系针对某一啲种族或者某一个族群嘅人咧，咁又俾人针对样嘢。如果佢提出呢样嘢咧，而家佢代表 one nation 去参选嘅话咧，咁其实你可某程度上话就即系佢用一个行为一种或者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种嗰种嘢嚟去分一个好定坏嘅亚洲人咧，咁呢样嘢系俾到一啲人比较即系清晰嘅方向，咁而纯粹可以改将对 one nation 呢个党系可以改观咯。 系啊，仲有另外咧提到啦，即系会问佢啦，因为佢话佢好憎共产党噶嘛，咁我哋咪问下佢咯，点解你咁憎共产党？即系佢话，因为佢即系好深嗰啲国民党嗰啲教育噶，系全由细到大，所以佢咧即系对共产党真系冇乜好感。你都知以前国民党咧，其实成日想复辟呢个中国，跟住就咩统一咁样噶嘛，即系其实国民党都系想统一中国噶嘛。你知唔知反攻共产党咁啊？成日想 啊，蒋介石年代系啊，而家唔系啦，已经 系啊。你即系睇得出佢系呢个 idea， 即系佢细个嗰啲系嗰啲国民党洗脑教育咯，系嗰啲。 但系佢我 即系想反攻， 佢都唔佢，我觉得佢都唔中意国民党噶，而家都佢咁系啊，佢而家都唔系中意，佢而家都唔系国民党，唔中意国民党噶，佢都系。 佢而家系啊，而家都 系啊， 即系佢细个讲佢细个细个受嗰啲教育啊，都系国民党洗脑啊。咁咯，跟住系咯， 国民党而家喺台湾都失势啦，即系已经个台独而家更加标清添啦，即系选咗阿特朗普啊、欧洲国家，加埋啊蔡英文上台系咯，咁样。 我哋 我不知咗佢有冇个表露过佢对台独嗰啲睇法，好似冇喎，见我讲睇嗰个。 冇讲台独，我哋就系讲咗南海争议。 系啊。嗯， 即系讲咗问佢一个中国嘅原则啊，南海嗰度点睇咯？即系佢觉得，即系南海其实真系中国唔啱嘅，佢觉得就系中国唔啱嘅，就系喺度夹硬抢人哋嘅资源咁咯。 系啊，你抢人之前，佢仲系走去起一啲军事设施度，军事设施呢个系好超人性噶嘛，系嘛？即系 佢 exactly 佢就系咁谂，同埋佢真系好有好大台湾主义，佢觉得台湾同中唔系同共产党一个中国咁咯。 咁事实上都唔系啊，应该系两个个体嚟嘅咧，实质政治啊好多吓，国际上都一个两个政治体嚟嘅啦，已经系。 唔系根本系好咩？因为其实你冇你共产党一日都冇统治过台湾嘅，所以因为你而家系只不过系你当咗自己系一个 inherit 咗中国呢样嘢嘅正统啫嘛。咁如果你但喺国民党嚟讲，佢觉得国民党系先系正统嚟噶嘛啊。即系佢而家偏安咗喺台湾咁解啫嘛，所以呢样嘢就有得争拗嘅，就话你根本你有咩资格去统治台湾先？啊， 嗯。 咁同埋佢 讲翻嗰个讲翻嗰个访问啦，喂，阿猫姐，其实个访问即系你仲感觉到佢带出咗啲咩嘅？即系佢譬如佢喺个政治啊理想啊，或者佢喺个将来嗰、那个。即系政治有乜嘢愿望咁咧？你即系你从访问中你可以察觉到啲， 唔系即系其实佢都好讨厌，即系啲人嚟买澳洲地啊，即系嚟买喺澳洲啊，即系佢其实个心都系好本土嘅，即系佢可能讲嘢咧就好直，你觉得佢个人咧，即系佢唔系话即系个人坏嘅，你听佢讲嘢，即系好直。直肠直肚嗰啲咯， 所以出事啦， 系啦，所以出事啦。 我阵间迟少讲， 做政客又呢样又系一个要有少少警惕下噶咯，又唔可以太过直言噶吓，即系唔系话佢哋花言巧语，但系要有啲要避忌，有啲系要修饰下咯，有少少踢啲咯，有啲 skill 啦，去到呢个 嗱唔系嘅， 即系始终新咧经验唔够，我觉得佢。 系好新啦，同埋即系佢又突然间弹出嚟啊嘛，咁变咗又系嗰、那个 佢嗰個 attention， 所以嗰個咩先？嗰個即係而家個社會對佢留意好大咯。譬如話右派、左派啊，乜派都有啦。譬如本地嘅本地嘅澳洲人啦，或者亞洲人啦，其實中國人添啦，係咪？直情即係 佢雖然嚟咗澳洲咧，即係廿幾年啦，即係好想融入啦，但係始終唔知點解，我覺得佢可能始終唔係太了解咧。始終澳洲呢個環境咧，雖然你話係啲民主都好啦，都係一個左交嘅社會咯。你覺唔覺得？ 系啊，佢好似都系有时，好似个人个主义完美咗少少咯，所以今次咪出咗少少事。 即系啲人都系比较左交倾向嘅，你睇下而家呢个政府，就算你话呢部佢系有嘅，都好，你唔觉得佢有啲嘢都系左嘅咩？ 系啊， 系啊，即系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嗰、那个我唔明系咪会唔会系个宗教嗰、那个基督教文化影响啦、 啊？ 定系 唔系啊？呢样嘢比较偏，唔系呢样嘢唔系啊？呢样系你早喺十几二十年前啦，喺嗰个年代唔系咁左交嘅嗰个年代，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即系点讲咧？即系即系你偏右少少添啊，仲可以咁讲嘅，因为其实嗰个年代主要系因为而家最近点咧？因为其实系同呢个大量嘅移民入嚟有关嘅，即系好多都系一啲比较年青啲，即系而家移民过嚟嗰啲比较系即系唔系好唔系喺呢度本土出世嘅，咁嗰啲人会偏向于呢、這个受呢个左倾嘅思想影响多啲咯。咁而因为你可以睇到呢样嘢喺选举里边咧，你墨尔本同埋雪梨呢两个城市嘅即系个左交系多啲，因为呢个主要系移民城市，你反而啲乡郊地区咧就少啲嘅，因为嗰度系比较少啲移民嘅，即系比啲外来，即系多数都喺呢度 local 或者一啲比较本地啲嘅，嗰啲咧就冇咁左交嘅呢样嘢吓。所以点解可以解释点解呢十几廿年澳洲系即系会左交咁多咧？咁其实都系同个移民政策有关，多咗移民。 系因为左交佢嗰、那个分布嗰個地圖咧，我覺得主要係有啲比較年輕一新一代啦，同埋一啲新一啲移民嚟講，即係新一代嘅澳洲人啦，即係以香港話新香港人、舊香港人咁樣就呢個新澳洲人、舊澳洲人啦，咁咪左交出現一班比較新一啲嘅澳洲人啦，或者係啲係咯年青一啲人啦，咁我覺得佢就係嗰、那個我講嘅鄉土情，佢哋唔夠濃咯，即係佢係一個係對佢嚟講呢個新嘅國家，或者係新一代。咁以前我覺得我都係新嚟嘅，咁點解我唔俾第二啲新嚟嘅咧？咁樣，即係佢哋其實喺建設呢個國家，佢哋係嗰個係唔夠上一代咁多咯付出嚇、啊，因為佢覺得我都係過嚟分享你啲嘢啫嘛。咁既然我都係嚟分享啊，點解唔即係佢哋嗰個思維就我都可以嚟分享你咁多你哋建設好嘅嘢，我嚟分享得。咁點解我哋唔可以繼續好似我咁俾其他人繼續入嚟分享咧？咁樣？呢、這個咪我嗰個左交思維咯，係咪？即係啊，我攞咁多福利，點解我攞得人哋唔攞得啫？咁樣係咪？ 嚇咁同埋佢我除咗訪問裏邊咧，咁佢比較多啲講呢個係咪嗰個咩？佢話即係佢都反對大量嘅入移民噶嘛，係嘛？ 係啊係啊，佢都即係。佢冇讲，我哋冇问佢呢样嘢。 佢有自己讲话系咩噶嘛？佢话唔通你哋想几千万、二千万系咯？系咯？ 嗰个我哋有问。 你澳洲即系其实主澳洲人口二千万啫嘛？咁你喺中国一个广东省都唔止咁嘅人啦。咁你中国可能移民过嚟或者有即系比较。用好即系好容易已经系即系同呢个 One Nation 嗰个讲法咧不谋而合嘅，系咪先？ 系啊，即系唔应该可以无限量咁样嚟到去膨胀咯，嗰、那个收即系外来移民嗰个配额咯吓，唔可以用另一个话经济。 而家个移民政策系俾中共殖民咯，即系好似香港。 系啊， 其实 因为佢哋用個經濟，用一個好膚淺嘅經濟眼光去睇啊嘛，多啲移民嚟，梗係帶多啲錢啦，多啲工作機會啦，多啲人口啦，咁啊，梗係多啲就即係會製造嗰個生產力更加大啦。咁呢個唔係必然噶嘛，呢個係理想化嚟嘅啫嘛。咁實際上發現就唔係啦。好似你話咁多年嚟話嚟咗咁多澳洲，即係嚟咗咁多海外移民話有技術嘅又有，帶錢嘅又有。咁點解我哋個國家嗰個問題越嚟越嚴重啊？即係我哋嘅赤字越嚟越大啊，跟住福利啦，咁我哋下一 part 嚟講福利啦。咁因為你福利會越嚟越差咧，係咪啊？ 係咪？即係個問題越大，失業率又越差。咁譬如話，講年輕人嚟講，年輕人嚟都而家越嚟越灰心啦。對，即係冇上一兩代嘅人咁積極啊！啊，我哋好快買屋啊！即係佢哋係有一個planning 啦。咁而家新一代亦都開始近香港嗰啲年輕人啦，出嚟已經係絕望啦，好多嘢睇唔到啦已經。佢工作已經有，我要同人爭，開始已經年輕人我要同人爭工作，跟住爭工作爭就有啦嘛，我點買樓？即係而家將喺好多普遍喺亞洲，譬如話喺香港嗰啲問題，漸漸就因為呢班移民嚟嗰度咧，佢哋移民埋過嚟啦，即係連呢啲問題都移民過咗嚟呢度啦。咁呢個咪就係個問題咯。 嗯。啊，咁其誒嗰、那個訪問裏邊咧，仲有其實誒、你有問到佢話嗰個，因為佢話一出嚟話參選，同埋佢嗰個。呢度本地嗰啲华文媒体咧就对佢攻击噶嘛，咁佢又点样睇法咧？ 佢觉得系宣传咯，佢觉得唔系一个攻击。 我都系咁谂嘅，其实即系因为嗰啲华人本地嗰啲华人，其实都系即系赤化咗嘅，已经系嗰啲背后都系嗰啲中共资金嚟噶啦。咁佢出嚟一讲咧，一出嚟话参选嘅时候咧，咁其实本来可能冇乜人知佢嘅，但系唔知点解。佢一出嚟话参选嗰几日之后咧，嗰啲咁嘅媒体咧系咁样开始点名喎。咁佢就话佢话哦，咁我觉得系个宣传嚟咁。其实嗰啲即系佢个睇法，其实我都系啱。因为其实我而家最惊就系你唔出声啊嘛，出声就其实佢主要出嚟就系话带咗一样嘢，就俾翻啲。其实佢反为你话你一本身华人嘅投票率唔系咁高嘅，所以华人嗰啲票反为你华人争佢冇乜问题，最紧要本地人唔争佢得噶啦，本地人觉得佢系咪先？所以佢如果你咁你将佢高调报道咧，其实佢就达到咗个目的，就系话其实系俾本地人认识到，系嘛？即系佢出嚟嘅目的系乜嘢咯？ 系咯，嗱，你跟到而家我哋澳洲本地嘅华人全部其实都全部都赤化啦，全部都受中共嗰个经济控制啊，咁受住噶啦，咁啊必然系攻击佢噶啦，咁但系因为有人讲啦，咁就开始留意啊呢个乜水啊，我做啲叫乜水，咩人点解会咁样嘅咧？咁你当然有班系思想赤化嗰班人，你就算你闹佢好赞佢好，佢哋都系中意阿林女士噶啦。咁但系令到一班人可能会有思想嘅人会谂，咦？点解会闹佢咧？即系点解又弹咗个咁嘅人出？跟住就会可能会有班人会研究下呢个人乜嘢？咁其实系真系帮佢会有宣传作用咯。其实呢个后果咪同阿特朗普啦 Donald Trump 一样啫嘛，喺外国咪又成扎全部攻击佢。咁但系你会令到人更加会留意佢咯。咁留意佢嗰班如果比较即系所谓谣言止于智者，你去到一班真系好识谂。真系识佢有即系有思想嘅人，咪会知道呢件好嘢嚟嘅咯，咁样系咪？嗯、所以咪对佢嚟讲一个宣传嚟嘅咯，其实帮咗佢咯。 嗯，嗱咁讲开一国党咧，我都知阿猫姐就不嬲有跟开，即系其实你跟得好贴嘅，即系阿 Pauline Hanson 嗰啲即系我谂你即系我跟开佢嗰、那个Facebook 啊，跟开佢嗰啲活动啊，即系佢有啲咩嘢咁，你比较清楚啲。咁其实我马上就睇到咧，阿猫姐你对一国党有啲期望系咪？ 絕對有啦，我都有啦。 咁就 其實我發覺今次一國黨今次真係好，我覺得今次真係好入頻，好小心喎、啊。你睇下今次嗱，早排有個議員又係好似又係講錯少少嘢啦，對個司法，咁佢即刻又即係即刻修正啦。咁睇嘅 Pauline 今次真係好用心去搞好個黨啊，真係完全係即係咩啫？ 唔系佢都有讲啊，佢有讲佢即系其实访问里边好似都有问过佢嗰、那个即系将即系嗰个咩路向嗰、那个一国党嘅路向。咁我其实睇到就系、是、譬如佢而家系即系主要其实一国党个即系个根基咧就喺 Queensland 喺昆士兰省嘅，因为嗰度比较多啲人多，佢个议席最初即系。十几廿年前，佢第一个议席都系嗰度攞噶嘛，咁佢嗰度支持度系高嘅，咁其实佢系开始系去西澳，同埋呢个喺西澳度已经开始派人喺西澳撑埋呢个塔斯曼尼亚两个地方，咁呢、這个New South Wales 同埋呢个 Victoria 就比较少，因为呢度系都系比较啲左教啲或者啲 未接受到。 情况有啲似美国，即系你大城市系 啦， 即系 我哋呢个相对似加州咁样系咪？即系比较支持佢，即系比较支持佢呢个即系Donald Trump 咁样就比较少啲。咁其实你用嗰个类比都差唔多咁样啦。咁样，但其实我就觉得好似有啲类同嘅，即系而家啲一样嘅啫。你啲主流传媒咧就而家封杀咗佢。咁其实咧，你睇唔到，其实喺一啲乡郊地方咧，佢 温尼逊 嗰个上升嗰、那个。上升度嘅支持度咧係好高嘅，即係唔計呢、這個，而家未唔計呢個 Sydney 同埋 Melbourne 呢兩個城市嚟計啦嚇。咁、啊、但係隨住呢、這個個移民問題增加嘅時候，或者一啲一人開始覺得而家現屆政府根本係做得好差嘅時候咧，佢嗰個支持度我相信會開始，即係會係一路上嘅咁樣嚇。咁、啊、就係、是、咁嗱，即系讲翻呢样嘢啦。咁你阿猫姐，你都有 跟。我讲下讲咗 One Nation， 我想讲翻咧。听讲嗰个林女士咧系法轮功嘅高级会员嚟 咯。哦，呢样知嘅。 我访问就冇问佢啦，但系听讲系咁咯。 唔系，你之前知唔知？你之前知唔知？ 因为所以佢话点解有其他啲、本来已有其他啲政党都原本系支持嘅，但系因为又系佢嗰个法轮功嗰个身份咧，所以令到其他党就有种。即係有種避忌咯，所以就喺其他黨佢又即係發揮唔到咯，咁啊，所以就轉過去個 One Nation 嗰度咯，轉去一國黨嗰度。 嗯，我覺得個即係呢樣嘢唔係咁重要嘅，呢樣嘢就即係佢唔係喺個，因為佢始終係 under One Nation， 佢一定受 One Nation 嗰個咩噶嘛，佢唔係話你直組個法輪功黨出嚟參選啊嘛。咁呢樣嘢我就唔覺得咩，而家佢又亦都唔係話即係佢代表 One Nation 參選一個區嘅。我主要 focus 就係話即係佢其實帶咗一種聲音，其實係俾即係對於呢個 One Nation 嚟講，或者對於呢、這個其實呢個本地嘅華人有亦都有唔少部分其同佢諗法一樣，只不過冇人講出嚟啫嘛，因為你講出嚟驚俾人哋會覺得你啊，你支持 One Nation 啊，你支持呢啲乜乜乜支持反移民啊，你即係覺得好唔講，其實佢內心好多人即係亦都會係即係會有咁嘅同感，佢講出嚟咁咪可以讚呢個討論咪幾好咯，我覺得係。 之前、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有個訪問咧係 SBS 嘅，其實得八分鐘到嘅啫，就係回應翻佢講 good Asian bad Asians 嘅，跟住有啲咧有真係有啲即係有啲中國嚟嘅人咧打電話上去，即係聽得出嗰啲人都好斯文嘅，有啲粗粗魯魯嘅，跟住佢哋都有啲都話同，如果即係佢只不過係講出話即係講嗰個行為，以個行為去判斷，即係其實嗰啲人就算喺中國嚟嘅，佢哋都即係佢都好老實話，佢自己都接受唔到有啲中國嚟嘅人嗰啲咁嘅 bad behaviour。 唔係呢樣嘢啱唔啱？即係我哋其實唔係話即係你見到佢黃面或者大陸嚟嘅就咩？只不過其實即係我曾經都講過啦，我覺得喺譬如你二三十年前之前嚟或者早年嚟嘅中國人咧，其實好，即係佢哋係好默默咁樣喺度工作，默默咁樣交税，即係又。即系同而家嚟嗰个系有分别，但系即系个问题就系话，你而家呢度即系本地人系唔识，即系唔会咁样去分啊，唔会咁样去谂啊嘛。即系咁某程度上，而家我哋嚟咗或者我即系有一啲嚟咗比较耐啲嘅中国人咧，就会俾而家嚟嘅中国人嘅行为影响到啊嘛。咁 that's why 就系其实有啲人咧就会想即系有呢个声音出嚟，就话令到啲人会即系令到本地嘅人即系白人或者呢度本地嘅人咧系会思考，喂，其实即系。唔同嘅年代嚟嘅人都有份唔同，或者唔同嘅行為亦都係唔同，唔係千篇一律囉。咁講開個訪問呢，其實我哋就啱啱帶到話佢即係有啲佢有啲失言啦，咁就講返呢樣嘢啦。我哋其實呢睇啱啱兩日前呢，我本來就佢係代表一國黨去選㗎嘛，但係兩日前呢，因為佢有啲言論呢就令到一國黨撤銷咗佢嗰個參選啦。咁貓姐應該你好失望，你講講呢個係咩事呢？ 哎，我仲諗住訪問佢，有機會做議員，第日可以攞返篇訪問出嚟威下㗎嘛。點知唔夠幾日就俾人 DQ 咗，哎，你陰公。 有少少失言啦，呢個我其實我當時佢即係嗰個言論喺佢喺自己佢私人嗰、那個Facebook 即係面書度發表一啲即係同性戀嗰啲 比較有歧視性嘅。 係啦，當時就我即係我都覺得有少少愕然啦，即係覺得好似係。 或者我讲嗰系咩事先？唔系我讲嗰系咩事先啦？佢就喺两几日前咧，佢喺 Facebook 就出过一个言论，就话佢就系反对呢个同性嘅婚姻，或者同性嘅即系同性恋嗰种嘅反。咁佢就话呢同性恋嘅就系一个 patient 啊嘛吓，即系佢。 唔系点解会话啲同性恋真系 patient 嘅事？病态啊嘛。 就系有一单案件咧，唔知你有冇睇咧？就系话有一个同性恋。者唔知喺一个 foster care 嗰个地方度做嘢咧，就非礼咗个细路嘛。 呢啲好多时都会发生嘅问题就系佢攞咗呢个嚟讲啦嘛。 佢煲咗出嚟啊，跟住就话嗰条友非礼，即系非礼人系同性恋咧，咁咧就话啲同性恋嗰啲人系有病嘅。 即系佢其实佢针咗个 conclusion 咯。咁就其实呢样嘢系好危险啊嘛。即系你我就觉得咪你可以话系一个即系呢。即系佢唔应该话一种病态，因为除咗有一个 其实佢，我觉得佢蠢啦。如果我系佢咧，我会打蛇随棍上，直情插 Labour 嗰个 Safe Schools， 我会问：喂，咁系咪要 review 呢个 Safe Schools program 咧？系咪先？即系有呢啲案发生之后，系咪应该 review 咧？反而你咁样仲多人支持你，因为啲人开始会谂啊嘛，系咪先？ 唔系佢，我觉得佢系冇即系冇计算呢样嘢咯。你可以话佢即系你即系先头话讲佢系好直咁讲出嚟，佢纯粹系讲佢自己想谂嘅嘢，但系因为其实你可以系咁谂，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已经宣布咗你会参选嘅时候咧，其实应该要比较谨慎啲、小心啲咯。 系有少少唔少，有少少失策啦，因为你系做咗即系举呢排都叫做红人噶嘛，即系你一言一举一恨啊，都人哋都可以留意晒咁，同埋你有咁多政敌啦，譬如系咁温馨城咁多政敌啊，咁即系你又反共， 唔系佢应该系冇睇郁文踩场，应该听阿郁文讲少啲喺网上打飞机咯。即系你参选咗之后就唔好，有啲嘢你冇人又冇人逼你讲，又冇人逼你表态啊！现阶段啊，你冇需要喺度讲出嚟噶嘛，系嘛？ 唔系，同埋佢用字，我唔知佢一系英文唔好啊，佢太直啊，定系佢真系冇谂清楚，我就真系唔明。如果唔应该用话人哋 patient 呢个字咯，我觉得。 我有 真 系几 有侮辱性啊！ 即系你，譬如我系基因，即系喂好正常喎咁样，你话我病啊咁样，即系你当我病咁样，呢个系比有冇犯性咯，所以呢个系佢失策咯，对个党嚟讲就系。 咁即系佢发表咗言论之后，冇耐咧就One Nation 咧就系、是、即系话唔俾佢即系应该系咩咧 ？suspending 取消咗去参选嗰、那个，即系唔揾佢再参选啦，唔命多佢参选。咁其实都几聪明，即系其实都啱嘅，应该，因为你如果再揾佢参选嘅话咧，其实你系俾一啲人去嘅做一个直开攻击咯，吓咁亦都可以 又俾入啲政敌为牛咯， 系啦系啦系啦， 出嚟 吓咁其实 其实因为有少少尴尬就嗱，其实因为你One Nation 即系一直俾人为牛最即系最大个攻击个点就系话你哋系 racist， 即系你哋系歧视嘅，呢个党系歧视亚洲人，歧视咩人？咁其实佢今次揾咗阿林生如去选嘅时候咧，即系其实系一个好即系直接平反翻，喂，我哋一样支持亚洲人，佢系有能力系好嘅，我哋一样支持佢，我哋系冇歧视亚洲人咯。咁其实呢个系其实对呢个人哋俾人哋一路攻击你一个讲话嘅 racist 嚟讲咧，其实一个好平反嘅。但系结果佢出咗嚟之后讲呢句说话，其实呢句说话。有即系平心而论咧，系有带有真系可以算系带有少少 racism 嘅，歧视嘅对同性恋者。咁所以嚟讲咧，就比较系令到个党继续下落个宣传啊，嗰啲即系政策上咧，又有个尴尬位咯。咁咪变咗今次即刻将佢收翻埋，都系一个即系明智之举咯。 咁 anyway 就即系或者佢今次即系佢。希望佢知道，即系得到啲少少嘅教训，或者知道成咧，就系、是、即系唔好咁失，即系做政治嘅嘢唔好咁失言咯。即系话有啲嘢系喺适当嘅时候就可以就讲适当嘅嘢咯，系嘛？即系如果唔系，即系唔，其实我唔系话即系，就算佢选唔选佢个影响系细，但系佢系影响成个 One Nation 嗰、那个成个 strategy 咧，系啦，就因为佢嗰度系比较大啲嘅影响啊嘛。即系如果佢系州嘅区嘅嗰啲系，即系只不过佢一个开始。一个 start 一个开始喺政坛上嘅开始嚟啫，咁但系都唔系话 佢真系可能需要啲时间去 系啊系啊，咁亦未系判咗死刑嘅，咁其实佢仲有即系如果佢想继续系即系或者喺即系参选或成喺政治上即系咩嘅话咧，佢其实佢 可以，即系仲有，即系唔系话已经讲一样嘢就，即其实佢只不过喺 Facebook 度讲嘅都系，但系因为呢个 One Nation， 阿 Colin Hanson 啊，廿年前都试过讲错嘢啦。 系啊系啊，唔系呢个问题不大嘅，即系我意思话，如果佢系反而继续落去而可能会拖累 One Nation 呢个影响性会大咯。咁而家我觉得 One Nation 做得都好，即系好快好快速咁样就将佢切割咗先咁样，因为佢变咗唔使影响到佢成个大，即系个成个大局啊嘛吓。咁 OK， 而家时间都差唔多，咁我哋休息一阵，阿主再翻嚟啦。OK， 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而家翻嚟第二节咧，港珠澳呢个时间啦。咁我哋第一节就讲到呢、這个One Nation Party 啦，就主要都比较多啲政治啦。不如而家我哋入翻一啲讲啲民生嘅嘢啦。最近阿猫主席咧，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咧？好惨喎，啲老人家俾人哋减福利喎，系 啊。哇！一个新年啊，你话 Happy 又啲讲埋 Happy New Year， 有啲一班嚟讲唔系几 Happy 嘅啫，因为佢系有个嗰、那个即系。对嗰啲有时就系对啲老人家嗰啲退休嗰啲长者啦，咁啊喺2017年1月1号咧就有一个即系一个新嘅政策，就喺个资产上限嗰度审查啦。咁好，咁如果过咗某一个点嘅话咧，咁就系会失去呢个所谓呢个退休金嗰个福利咯。咁都对话即系保守估计嚟讲咧，就又起码有超过30几万嘅现有。 咁 对于 其实喺有啲听众可能谂住翻嚟澳洲退休都有影响噶， 佢话有钱有影响啦，佢都系罚嗰班有钱嗰班，即系比较其实我亦都我哋唔可以讲话嗰班有钱，系一个合理一个譬如一个人辛苦一年即系一世， 但系你譬如 退休嚟讲系啊，佢即系有间屋咋，你已经差唔多超支，已经系好基本啫嘛，一个老人家做咗成世，我成世就临老退休有间养老屋。咁就攞出俾人清算啦，而家就计你嘅资产。 猫主席 ，sorry， 猫主席，我理解咧就系个 pension 咧就以前系唔计你住紧间屋嘅，系咪而家改咗系计要计埋住紧嗰间？ 要计啊，嘢要计埋啊。 计埋上下，仲会睇埋你屋之外，仲睇埋你个 super 啦，即系有一个。 唔系 super 不嬲都计嘅，个问题就系以前你住，譬如你住咗一间几千万嘅豪宅咁样， 都 以前都可以攞噶嘛，你去到65岁就政府就俾几百蚊个礼拜你噶嘛，你住唔理你住咩楼，咁而家你即系而家我想解释下，咪而家开始即系由而家开始就话你住紧嘅楼价值都计埋入你嗰资产度。 系啊，系啊。 哇，呢个影响好大。 嚟讲，好似系81万啊，82万之间。 我有啲 资 料 系 好嘅。如果咧系 single 嘅话咧，就系542000。如果系 couple 嘅话咧，就816000。咁咧，而家啲人嘈紧啲乜嘢咧？譬如好多咧，你都知啲有丧偶嗰啲咁噶嘛。咁好多咪住喺嗰啲 retirement village 嘅，但你知唔知喺 Sydney 嘅 retirement village 咧好多咧，如果近 city 嗰啲咧都超过50几万噶嘛，嗰啲人哋嗰啲，咁佢话有冇搞错？人哋嗰啲系住喺 retirement village 冇收入又有病嗰啲咧，咁咪好惨啦，系咪先攞唔到福利噶咯？因为 home owner 系包括 retirement village 都包括噶嘛。 系啊，佢叫 asset 啊， 佢老咗谂住有间屋退休。是啊，两间屋退休你想想悉尼的楼价閒閒地一间 house 都超过1 million 啦，是不是好垃圾的屋都。 是啊。 有些区1 million 都买不到啦，那你一定过的，如果你住悉尼的话。即是不是叫啲人走呢，不要住悉尼呢，你老嘢快啲走呢。 是啊。去住啲平屋囉，咁你即是你有间，其实呢个人一生人佢嗰、那个即是嗰个打拼喺即系就买个安乐窝啫嘛，咁你而家人哋去到安乐窝时，即系令到佢哋唔安乐啦，咁样跟住就罚佢哋啦。其实呢个 punishment 嚟嘅。 喂，但系其实有办法 走嘅，唔好近你吓。 喂，有办法走数喎。如果你真系有钱嗰啲人，你想攞都有办法走数嗰啲人。 咁但系个退休人士点解要即系要做到？即系你点解一个国家点解要系要逼到个人要去同你政府扭计？点解要逼到个人要走？地下通道啊，走埋晒啲，即系要度桥。 佢而家真系逼人哋开 trust 噶啦。你谂下， 呢个国家点解要做到咁样样咧？系咪？ 佢咪搞到好似美國咁囉，乜都唔俾，跟住咪個個有錢佬咪開 trust 啊，中產都整啲 trust， 跟住將啲嘢射走晒囉，去搞啲咁嘅嘢真係。 但係嗰班可能係仲係好強工作能力㗎嘛，大家都係退休人士嚟㗎喎，你嘅可能我已經係高齡、或者已經係個身體開始虛弱咁啲，你點解要搞到呢班咁嘅人呢？ 喂，仲有好搞笑喎、哦！聽啲人講咧，佢唔計你 liability 喎、哦，即係佢呢個 asset test 咧，係淨係計你嗰個資產啫喎、哦，即係新呢個啊。 嗯。 即係譬如你間屋係100万咁啦，你可能仲爭緊銀行200万咁啦，唔出奇，好多人都係咁噶嘛，爭20-30万定30万咁啦，咁唔計你個 part 嗰個。睇個 net 嗰個啊。 系啊， 喂！但系呢个今次呢个档案好似系咩？个系咪诶 Green 有份去赞成嘅？最紧要最紧最大 Labour 咩？好似 Labour 同 Green 啊嘛，都有噶、啊，有去提，即系有去赞成嘅咯。呢句 系我记得 Labour 有份赞成嘅，所以啲人吵得咁劲嘅咁解。 系啊，咁其实Labour 又 喂，但系除咗你，譬如你唔好以为你冇屋都冇事、啊，有啲人咧鬼佬有啲冇屋噶嘛。 啊、 如果你有 income 都计喎，跟住佢个 income 咧系好离奇嘅、哦， 嗯， 即系譬如你 sell management fund 未有 income 嘅， 嗯， 好多人买用 sell management fund 嚟收租成噶嘛，而家好兴噶嘛， 系啊， 咁咧 知唔知 sell management 有啲税务优惠啊嘛，可以啊， 系啊，咁你知唔知 sell management fund 嗰啲咧个 income 系达到几多系攞唔到福利啊？ 唔知喎、啊，几多啊？ single 嘅话咧就系16,893蚊 ，couple 嘅话咧就系25,782蚊。都黐线嘅，人哋买间铺收租肯定都唔止20,000几啦，系嘛？一年 咪咯，咪、一年都唔止啦，系咪？即系呢个，即系点解又可以通过到嘅呢啲咁嘅法例都可以？ 系啊。 咁佢最大 情， 最大咩系 一又开始嘅喎，已经喂，但系点解又冇其他嘅党去出嚟帮呢班咁嘅老人家讲下说话嘅？好似 唔系，因为点解咧？啲人咧就好兴嘅，因为咧睇报纸话咧，其实多数嘅老人家都系自由党嘅票仓嚟嘅，你知唔知？ 嗯， 系啦。咁所以今次即系佢即系自由党就系攻击翻自己啲选民咯。所以啲阿伯头自由党系傻咯，我觉得真系。不过你唔知嘅系咪先？好难讲噶嘛。 嗯。 系咯。 咁啊， 其实今次对啲老人家都惨话咧， 有几多人号生效？系咯。 你知唔知有几多人会受影响？今次有几多澳洲人会受影响？ 我睇个报告，最少应该有3万咯，超过。 系啊系啊，即系30万， 即时受影响噶吓。咁另外仲有超过一仲有。呢十幾萬都仍然係受每朝一會受到影響咯，咁樣咯，嗰啲嗰十萬人知係點樣， 但 係 佢最大問題係佢啲人話佢 cut 你唔緊要，但係問題係你即係你應該要提供翻啲補貼，譬如話你電費嗰度你可能俾翻啲補貼真係唔得嗰啲係咪先？因為你知唔知好多老人家咧之前我睇電視講咧，佢哋譬如有腎病嘅要開洗腎機嘅都唔敢開，你知點解啊？佢哋個電費太貴。 系啊，佢要啊， 系啊，同埋政府而家 cut budget 啊嘛，咁医院咧好多嘢咧都唔理你啊嘛，咁咧佢就俾啲机你掟你翻屋企做啊嘛，但系问题系你都俾唔起个电费，你点喺屋企做啊？ 嗯，而家电费贵啦， 系啊， 电好贵咯。 咁医院又唔肯帮嗰啲老人家，话佢唔 urgent 话掟就走嘛，咁你叫啲老人家或者坐屋企等死 啊？系咯。咁、又好似见到好似又冇乜人帮你发声咁啊，即系得个睇完之后等佢哋凄凉。咁其实呢个问题 又 其他 我又觉得两睇啦，佢哋可能即系觉得自由，佢唔觉得自由党变咗，即系佢觉得自由党仲系佢哋以前30-40年前嘅自由党，咁一路咁支持，好多都系啲 die hard fans 噶嘛，系咯。即系我唔知系应该系觉得佢哋支持即系自由党系啱定唔啱，但系问题系即系咁。好难讲咯，我觉得佢咁样今次咁样搞咗之后，可能即系啲老人家可能都有啲睇法开始改变。我觉得下次 唔系或者我讲讲咩啦？咁其实咧你就讲话嗰啲老人家系又即系投开 liberal 嘅咁样，即系比较佢即系佢几廿年都系唔会改，因为其实佢哋系 亦都好似啲同啲啲港主一样嘅，投民主党一样嘅。如果佢有个人印象嘅形象喺度咧，佢就系咁样嘅，佢就唔理佢系啦，即系一样嘅啫。咁因为其实呢个真实嘅就系话因为我识得一个系七八十岁嘅老人家咁样嘅，咁同佢倾开，咁佢又系投呢，其实又系投 liberal 嘅。投完之后就妈妈声，又系好似佢嗰啲 policy 就 cut 到佢而家系攞唔到嗰啲 pension 嘅，因为佢又即系系啦，即系佢又系即系又话嗰个 council 威佢啲物业威到好鬼高，要交好重嘅咁嘅嗰个税。 仲有唔止威你、啊，以前咧攞 statement 咧攞你 three weeks 嘅 statement， 而家要攞你 six months 嘅 statement 嚟睇你个 income， 知唔知啊？ 唔系，即系佢初初就好开心，唔系嗱，我讲埋先，我初初好开心嘅，因为嗰啲 council 咪即估你物业，然后哇我咪值几多钱啊 ，credit card 咁嘢，然后发觉原来大镬啦，因为佢系即系个物业系个钱系高加咗啦，同埋咁佢变咗系。交个 council way 咪又交多啲咯，同埋跟住佢咧，因为如果你个 pension 咧，佢又计埋你个物业嘅资产嘅话咧，咁你本来可能你以为你以前间楼值三十万，值五十万咁样，值四五十万去攞到咁样，而家突然间话你间楼值八十万，你开头就好开心啊，而家升咗值好开心啊，然后发觉又大镬啊而家，咁其实咧咁我嗰日同佢倾开偈咧，我就讲我即系我点解佢投开自由党呢样嘢咧，咁倾下，咁我一路讲倾下讲，其实你而家澳洲。你嗰啲大党你真係你唔可以唔投，咁佢讲下哎呀我唔得投咩，咁佢咁讲开投咩嘢，我梗係投唔係大党嘅细团投啲细党嗰啲啦，因为嗰啲细党嗰啲佢先至唔会，即係佢起码佢而家佢就係唔会话将佢嗰个，即係佢係因为大党佢係即係佢如果可以執政嘅话呢，佢唔会理你㗎嘛。咁你而家要投啲細黨然后俾个压力佢㗎嘛。咁佢讲开咁佢啊係呀係呀，咁即係好似同啲港珠点解叫唔好投民主党就咁解一样。咁你 其实都几似个情形，你諗下即係好似民建联民主党嘅建制。呢边呢自由党同埋工党都系建制。两个党都根本系建制派。 所以其实咪一样咯，最后你两党政治去到尾咪又一样咯，所以去到啲咁嘅情之下咧，见到唔妥嘅话咧，应该去投啲细党啦，起码系咪啊 ？OK， 咁细党系咩咧？系咪一国党？一国党我觉得就我哋今日话细党啫，一阵就大党嚟 嘅。 其实 好多选择嘅，你讲系澳洲细党，嗱你有一国党啊，有 Jackie Lambie 啊，有 K 啊 Bob Carter 啊。 个问题就系个传媒呢啲呢，佢唔认识呢啲党啊嘛，即系比较少认识，佢唔识呢啲嘢啊嘛。 收钱嘅，梗系唔介绍。 咁啊同唔系咁咪一样咯？其实咁你佢就系好，你问十个，咁你选举嗰时同十个人倾开都系话，你投工党，你投呢个 liberal 咁样，你加问佢饿啊啫嘛，你唔会啊，你冇人会话我投边个咁样，其实我投乜乜党话啊呢个咩党嚟咁样，即系好少人会咁样啊嘛，所以呢个现象系都几难改变咯，一下子咁，其实就系即系比较要一啲好熟悉、好关心呢个其他即系政治里面先，你先知道呢样嘢咯。咁虽然你投啲细党嘅时候未必真系够票去攞到，但你起码好似譬如今次上一次 One Nation 咁样，佢攞到一个关键或者一个攞到一个第三、第四嘅势力嘅时候咧，佢喺个议会度有 say 嘅时候咧，佢就造成一种反对声音，一个压力啊嘛。吓呢一样嘢先系紧要啊嘛。 你觉得咧会唔会有人渗透 One Nation 咧？即系会唔会系有啲渗透搞坏佢咧？ 政治嘅一定有噶啦，一定有噶啦，政治就 好密，好难讲嘅呢样嘢。 即系啲党内地就自梗有啲反骨仔走出嚟噶啦，呢啲党都系噶啦。 我觉得 中外所 有 政党都系噶啦， 有可能都系呢啲冇间道料，即系啱啱破产嗰条友咧。你有冇睇过新闻咧？佢破产啊嘛。 有 佢。Formation 西澳嗰个 Senator 系啊。 唔系呢个影响不大嘅，我觉得，即系你逢系你一个党里边，梗有一啲呢啲咁样嘅嘢嘅。就问题就话你， 我唔明，点解佢话佢未注册嘅咧？喺西澳， 佢未够，佢可能佢未够嗰个咩咯？嗰、那个党员咯，佢好似要 minimum 500个党员咯，咪要吓。其实可能佢够嘅，不过可能佢即系佢逢你呢啲嘢你有部署，你唔系贸贸然去咩咁啊？咁我觉得即系话佢即系而家系开始会开始有即系向其他即系正如我所讲话会去向呢、這个New South Wales 或者 Victoria 都会有呢、這个下一届会有参选，有人参选咯吓。 佢而家主力都系去昆士兰先啦，即系打稳阵脚先啦，唔好 擺到咁大個頭啦。因為你個資源同埋好多嘢你係照顧唔到，譬如話我講俾埋新州你玩，咁但係你有冇咁嘅資源咧？係咪？你有冇咁嘅人才？即係你要慢慢去發展嘅，即係行得快都唔係好事嚟嘅，行得快唔快嘅。 或者貓姐你諗佢咯。你谂谂佢， 哇！我未有咁嘅份量系嘛？ 或者你谂谂佢代表 One Nation 喺 New South Wales 啊，我哋首位嘅华人代表喺 New South Wales 参选下一届啊！ 我觉得可能十年、廿年后有机会嘅。 唔使啊，你话去马得噶，我分身帮你啊！ 十年、廿年后先啦，我觉得始终你都系对个国家新咧，你系唔可以做到啲嘢噶嘛？ 唔系，我都系你。你学阿林山如咁啊嘛，你话出嚟参选就即刻有呢、這个有呢个好广泛嘅报道啊嘛，呢样嘢做到个势出嚟啦嘛。 我而家我系佢啊，我就唔会系咁开 Facebook 啦，佢都傻嘅。 嗱，所以 post 嘢冇搞错啊。 嗱，咪所以就凭呢一点，所以你应该参选啦，你起码醒过去啊嘛。 你谂讲嘢谂清楚，大佬你个 position 会唔会有 conflict？ 大佬要谂 啊，即系地位唔同咗啊嘛。 OK OK， 佢唔系啊，佢系一个教书嘅人咧，唔同我哋呢啲咧见惯，即系好多嘢，我哋呢啲咁样有时讲嘢都要小心，你唔好得罪人噶嘛。 佢可能未够圆滑，因为佢系咯，即系其实佢可能佢出嚟咗，佢而家个面书唔系佢唔属于个人噶啦，已经有一个政治人物嚟讲，已经代表个党噶啦，已经即系代表咗一个理念噶啦。 佢始终系，我觉得佢可能教你教书嘅人，始终即系佢唔系出嚟做个政治或者其他嘢咧，始终系对嗰、那个即系面对呢啲咁嘅言论系有少少唔同嘅，即系佢哋教书嗰啲人通常都系好直，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嗰啲老师嗰啲好多都好直噶。系啊，老师讲嘢唔会好似你中国嗰啲啊，或者你亚洲嗰啲老师咁咧，即系讲嘢好避忌啊。呢度啲老师唔会噶， 唔系做老师做，你睇做你做紧咩嘢咯？即系如果咩身份咯，你有阵时系必要嘅，做政治人物必要呢样嘢嘅，即系你冇唔需要招来咁多不必要嘅即系攻击噶嘛？你而家就 即系有好嘅理念，仲要有好嘅手段啊，同埋有好嘅一个策略嗰啲噶嘛？即系所以就可以做咗个政策，唔系咁简单咯。 你睇下 Trump， 你睇下 Trump 就知啦。 外国就做得咁样啊？ 你睇佢阿 Trump 就知啦，即系佢之前系发晒癫咁噶嘛，后屘佢俾人哋已经 endorse 咗之后，都开始收敛咗，即系佢。即是那个 Republican 未 endorse 他之前他未发癫的在乱噏嘢的时 候。同埋他现在了解到现在你已经是总统那个地位又不是跟以前那样的嘛，有钱佬我真的 不知道。他后来他未做了 candidate 之后，他都已经开始慢慢即那些言论都即有少少收敛。跟着现在他直接选到做 president 之后，你觉得他讲嘢没之前那么痴线。 不是在什么位置讲什么东西应该是。系啦，你做紧咩个位就讲紧咩嘢。 去翻头先我哋讲紧嗰个话题喎。 O K， 又嚟咗题咯。 吓咁就讲到咩？讲到嗰、那个福利系咪 cut 咗福利系嘛？吓嗰度系就 anyway 就咩啦？咁嗰度都系系因为其实主要原因，其实因为而家嗰个财政咧，佢澳洲其实你睇到佢跌，都系会慢慢会将嗰、那个攞到钱或者攞到钱嘅人数系会 cut 嘅，因为系你点样 pay back 翻入去咧？呢个系全世界好多国家都会有咁嘅问题，即系嗰啲有呢个退休养老金呢个问题吓。咁、啊、你又 所以你要咁多移民，你要考虑呢条数啊！而家个政府根本就唔谂呢条数 啊！佢冇谂嘅一样嘢，同埋你根本系好难，你一。即系你 force 到你要继续派出去嘅时候系派唔到嘅时候，佢就会将呢啲年龄啊上面嘅嗰、那个同埋收入嘅限制咧，全部咧系一路加上去嘅。所以我哋而家我哋唔系我哋而家可能你谂到话，哎呀我退休嗰时候每个月有几多白攞咧，真系唔好咁谂住啦。即系一路啲政策会改噶嘛。 唔系，但我觉得澳洲始终咧都比香港嗰个 MPF 费啊啲嘅。即系你唔 like 你可以搞个 sell management super fund，但系你香港系俾人焗食噶嘛，即系你冇得转噶嘛，香港起码有一半你雇主嗰啲你唔喐得，跟住而家仲谂埋啲拍街嘢，就话 redundancy 将雇主嗰部分当系 redundancy 俾你， 黐线嘅啲，呢啲咁嘅就系， 呢度澳洲唔会噶嘛 ，redundancy 话 redundancy 噶嘛， 系啊。喂，讲开嗱，呢家嘅就嗰啲 pensioner 啦，你哋估下，如果政府再下次开刀，你会喺佢喺边范咧 ？Medicare 啦，而家 New Start，Medicare，New Start 啦 ，New Start 佢都 Medicare 係得減緊啦。 Medicare 係減咗，因為佢呢喺啲窿窿罅罅而家做緊㗎啦。即係譬如你照 X 光嗰啲呢全部都減啦 cut 啦，係呀，有啲你照某啲部位而家唔 cover， 你知唔知、 啊、 好似 Kidney 嘅 X-ray 唔 cover 而家。 嗯嗯。 係呀，好多好多即係林林審審嗰啲 checking 呢，佢話因為嗰啲唔 urgent 嗰啲 blood test 呢又唔 cover 啦今年。好、 嗯、 多 blood test 唔 cover。 系咯，咁点解我啲福利会越嚟越？如果又话个我哋嗰、那个即系我哋吸纳咁多移民啊，吸纳咁多外来嘅投资，咁我哋国家系好应该系好噶嘛？点解我哋国家会越嚟越穷咧？系嘛？嗱，呢个就会带入到跟住我哋迟啲再讲一个问题啦。喂，咁我喂讲翻福利咧，我又听过早排话又话又俾一啲即系历史福利金嘅人咧，就唔可以接触现金，就俾一啲消费卡啊、消费券嗰啲俾佢使，有冇听过呢样嘢啊？呢样嘢有时候系好耐啦，但系好查唔通噶，唔会行得通噶呢样嘢系咪？ 唔系，其实而家冇嗰张卡啦，因为我唔知佢同嗰啲好似听闻就系因为嗰张卡咧，嗰啲铺头会收 commission 定咩啦？咁政府又唔知点样啦，咁就好多投同埋好多投诉，有啲铺头用唔到之后咧，佢哋停咗嗰张卡啦。 咁係啊，因為有啲係啊，即係你一張我做個卡嘅，咁你卡係有一個 system 去 process 佢噶嘛，即係要去行你呢個制度噶嘛，咁你要呢個成本好貴噶嘛，即係你起碼你如果有一個即係嗰啲叫做咩 outsource 都唔會好貴嘅，你知政府乜都 咁你都有個 financial institute 啊，或者有個即係啲嗰啲咩嗰啲 provider 啲 service provider 幫你， 你點都平過你請堆人喺 Centrelink 俾錢啦，係嘛？ 咁啊。你咁同 Centrelink 又有，咁啊 Centrelink 嗰班人行，喂，咁即系 Centrelink 可以 cut 一班人嘅喎，嗰班人行咗出门啦，又喺法门喺度排队嘅喎，可以。 我冇得噶，随时。你知唔知啊？如果你态度恶劣咧 ，Centrelink 咧有权咧俾支票你噶。 系讲 Centrelink， 喂 ，Centrelink 呢排已经出咗个新闻，就话乱咁出信追人欠债嘛，个礼拜。 哦，追人欠债， 跟住成班人夹埋嚟告翻你转头啊嘛。佢烦到我而家要 Centrelink 喺度急住捉虫咯。 人哋话佢搞错咗 ，Centrelink 仲唔认错？佢话你打 Lifeline 啦咁。 咁今次就好，今次就有一班系一班人唔服咧，就一班人夹埋地做请律师同居高，去嘈 Centrelink 啊嘛，或者真系你搞错晒啫嘛，因为你影响到人，烦到嗰班人啊嘛，咁样啊。 唔系有啲人真系会 stress 噶，啲人唔识嘅，即 系追收啲欠款啊嘛，佢话冇欠款嘛，即系可能佢啲系仲出错啊嘛，追收好多。 但系讲真， 佢都唔系一个系少数，冇话追咗好多，好一个大好追咗好多人嘅，追咗好多人，我先至知啲。系啊系啊， 出咗信啊，系咪 啊？ 跟住但系嗰啲 legal fee 未有我哋俾，佢你估嗰啲人会自己俾钱咩？咪玩 legal A。 系咯，冇错咯，又系通常呢啲嘢都系噶啦，益咗啲啊 legal 嗰班人噶啦， 又揾我哋笨咯个政府。 咁我嘅我今日第二个环节就系讲喂，好似听到近来好似咪收紧个移民嗰个政策，唔系移民嘅，入籍啊，唔系入籍呢个政策，入籍嗰个宣誓吓。 喂，讲起攞福利咧，头先咧，我其实可以提下喎。喂， 系。 可以睇下咧，其实澳洲咧，你咧唔一定要入籍先有福利噶， 唔使噶 ，PR 都有噶， 系咯。 喂，其他国家 系咯， 其他国家系咪咁嘅咧？即系唔使入籍嘅咧？ 其他国家我又冇乜真研究。其实我觉得 PR 呢样嘢系有少少争议性。咁其实你嗰、那个佢哋个身份系乜嘢嘢咧？咁咪失分。既然佢如果系属于呢个国家，如果佢唔系属于国家，点解我哋啲国家嘅福利要分俾佢咧？咁如果佢如果系属于我哋嘅国民，咁点解佢又唔会有我哋国家嘅国籍嘅咧？佢冇我哋国家国籍就可以分好一啲唔系我哋国家国籍所享受到嘅利益。咁系咪其实几即系耐人寻味咧？我就觉得系咪？ 系咯，同埋我觉得好唔明咧，就系咧有啲人攞咗 PR 咁啦，咁跟住咧佢攞咗 Medicare 啦。跟住佢掟啲仔女啊老婆啊过嚟咧，就喺度攞啲 Medicare education 福利，自己就喺海外搵钱。我唔明呢个 idea 系点，又唔交税，咁啲钱边度嚟啊？ 系啊，系啊， 好多噶而家， 其实嗰啲， 其实我真系有少少，有少少，有少少，有少少好大嘅疑惑咯。点解而家仲有 PR 呢样嘢咧？即系其实佢开 PR 嗰个原意系乜嘢嘢？点解有 PR 即系 permanent residency 即系呢样嘢咧？永久居民。咁永久居民即系佢可以住一世嘅咧，住一世嘅点解佢唔属于国家嘅咧？ 以前系咁样噶，以前个制度就系佢，我记得系咪四年定五年要做一次噶嘛？咁咧以前好严格噶，唔知点解近呢十年咧即系改咗咯。以前我听啲人讲咧话咧，如果你 P R 你唔住 citizen 咧，佢问得你好紧要噶，即系话点解你系啦，你喺度做嘢有冇交税啊？有冇成？有冇贡献啊？即系佢会问你先俾你做噶。而家佢唔问嘅，可能人太多而家。 嗯， 佢可以其实 P R 佢有权唔续俾你噶嘛？你知唔知？ 嗯， 系啊，政府有权话我你吓、 啊？以前系啊嘛，系嘛，而家都系噶嘛， 而家佢唔会噶，捉得咁紧噶，可能人多嘛。 嗯嗯， 同埋政府 cut budget 都唔会请咁多人查啦。 系啊，其实呢个制度应该要应该要修改下。 唔系呢样嘢，想要讲讲，想讲讲啦。呢、這个澳洲有个呢、這个 citizen 或者同 PR 嘅分别啦。咁其实你知唔知主要嘅分别系咩咧？ 我当然知啦，你可以同其他啲听众解释下啦。 嗱。咁其实你个 P 一个citizen 咧同 PR 嘅分别就是、citizen 咧，譬如有啲政府工咧，一定要 citizen 先可以做到嘅。即系如果你系 PR 咧，就申请有啲政府工咧就唔做得嘅。咁同埋咧，譬如呢、這个做 citizen 咧，譬如呢、這个服，如果政府需要有呢个动员令嘅时候咧 ，citizen 咧系有义务咧系服兵役嘅。呢、這个 PR 就冇嘅。咁嘅 PR 同呢个 citizen 又有另外一分别咧，就系话呢个。citizen 咧可以投有投票权啦 ，PR 就冇嘅吓，咁、啊、但系 嗰、那个投票权唔系唔止话有添，系强制性添， 唔系仲有就系同埋备选权都系啦，即系话你备选你如果你谂住参选咧，定系 citizen 啦，咁、那个问题就系在于、其实澳洲嘅福利就冇分别啊嘛，即系个福利喺福利里边咧，其实 citizen 同 PR 都冇乜分别嘅，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咧就用咗 PR 咧，佢根本就唔想做 citizen 嘅，即系佢想。攞个着数就唔付出嘅，咁咧就变咗咧。其实我即系呢度咧系有个，我觉得系个问题嚟嘅。你收紧呢个入籍嗰个入籍试嘅性咧，其实冇乜用嘅。其实我觉得又即系其实反为我就觉得你反为我建议就系话，就系话你好似话考车牌咁样咯。即系你或者将啲福利系喺 PR 度系冇唔俾佢攞嘅，咁一定 citizen 先攞嘅。咁重要就喺 citizen 里边咧，你又唔好一嘢就一次过就咁容易就俾一个 citizen 俾佢哋咯。咁就发一个好似类似啲 probation 啲 P 牌咁样系嘛？即系话你想做入籍做 citizen 咧，因为其实好多而家系好容易啫，问你20题题目，你答啱15题就俾你噶啦嘛。咁、啊、其他好多其实根本佢都唔了解啫，唔佢个心唔系个心系去做嗰个 citizen 嘅，根本系就纯粹为咗考个试，好容易就个。 咪即系好似美国绿卡咁样，即系俾个 provision 你先。 系啦系啦，咁咧就你可能一年就一个红 P 绿 P 咁样，第二年咁样，直至你要满咗 provision 咧，先正式俾你。咁期间咧，如果你 provision 里边咧有啲乜嘢，有啲咩差错嘅时候，随所以。cancel 咗你咁样，啊，仲有一样分别就系话咧，如果你犯事，譬如犯咗刑事嘅性咧 ，PR 有权，政府有权大驾出境嘅，即系有权赶你走嘅。citizen 就唔会嘅，你犯咗咩事，杀人罪咩都好咧，佢都系 同埋有领事保护权咯。如果你 系 citizen 嘅话，喺海外发生有事情嘅话， 咁、其实都唔系呢样嘢都，譬如喺其实冇乜用嘅，唔系冇用，即系话你视乎你嗰个国家又，譬如你如果你喺香港喺中国咧，你要揸住个你 citizenship， 你话你澳洲嘅公民都冇用嘅，因为你一定要同佢 declare 咗你放弃咗，因为佢 assume 你中国国籍嘅。如果你仲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除非你要 declare 咗，咁你先至可以先得嘅。即系你唔好谂住大安主义揸住本澳洲 passport 就话佢受到，即系你系一个外当你外国人啦。如果你翻到去中国， 但系如果我譬如我翻香港用澳洲护照翻入去都唔得嘅咩？ 唔得噶。佢只系当一个旅游证件入咗去，即系如果有咩事咧，佢查翻你，哦，原来你仲系香港永久居民，你冇同佢讲话取消嘅话，你冇要求取消话，佢仍然当你系一个中国人嚟嘅啫。系啊， 系啊，佢哋解释话你首先系中国人先啊嘛。 系啊，你除非你翻到香港，我即刻走去放弃香港国籍，咁我就用我澳洲护照入境嘅咁就得啦。咁你就系真系当同一个。 真就系真，即系真系澳洲人。如果唔系，你翻到都系当。 即系嗰啲喺度出世，从来冇翻过香港啲就得，系咪？ 嗯，喺度出世，佢够得啦。佢冇一个国籍，即系冇一个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啊嘛。 冇香港身份证嘅。 系啦， 佢之前未有过香港人身份，佢就唔需要去放弃啦。今日佢都冇系嘛？ 啊， 咁咯。 啊，咁就呢度都唔，我谂呢度国籍呢度咧，我谂下一次或者如果再有啲咩，就可以再讲详细啲啦。因为其实都系有好多嘅嘢可以讲嘅，不过而家我时间差又够啦，咁样吓，咁系咯。咁你就有咩补充啊？呢度 都冇咩补充啦，或者好简单解释啦。佢 其实 嗰、那个吓、啊，你讲紧咩？ 移民系一个好大嘅 topic， 即系可以讲好多集 嘅。 系啊，移民因为。佢帶咗好多社會問題，同埋好多連帶性啊，即係嘅問題，好多社會問題啊，其他嘅嘢都係。但其實澳洲呢十幾年嚟發生嗰、那個即係咁多種事情啊，個社會改變，其實主要都係個移民帶出嚟嘅，喺經濟啊、民生啊、各樣政治氣候上面咧，都完全係明係一班移民帶入嚟嘅，所以係離唔開係。同移民有關係咯，咁所以移民真係你話講民生好，講政治好，講經濟不止好，全部都同移民有關係㗎。咁所以真係講唔好話講多一個節目啦，講多三四個節目都講唔完啦，逐個攞出嚟講。 O K 啦，咁就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O K， 好嘅，拜拜， 拜拜。